气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十四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装修界的专业人士，同时呢又是我们节目的专家顾问团的成员宋军先生。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那点事儿啊。那么目前呢，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当然了，刚才我们的广告已经播了，如果呢有想让我们陪同您装修计划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就可以报名了，是吧？ 嗯，是的。嗯， 当然像这样的活动呢，我在这里要声明，完全是义务的，啊， 没错没错， 是不收费用的。另外呢有两个活动哈，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嗯， 一个呢就是本周六9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 啊，9月15号，周老师。 啊，对， 9月15号。 咱们， 那个， 对，咱们9月8号还有一个哈，9月15号还有一个。咱们先说9月8号这个事儿啊。9月8号呢，应该说9月份呢也是咱们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了啊，秋高气爽，还冷热适中啊，非常的舒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想装修的人呢也挺多的，所以我们在9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组织装修公益讲堂，也是特邀呢业内的资深的设计师啊，为大家来讲一讲啊装修方面的各种技巧，以及呢为大家的装修呢来支招。另外哈，在这次活动当中，我特别要强调，如果您参加的话，一定要带着自己家里的这个户型图或者图纸还有照片，那么在现场呢让设计师为您来装修来支支招啊。实际上这点确实是这样， 特别好，非常 好。口说的话可能有的说是 没错没错，是空的，是空的。 所以你拿着这个方面的图纸的话呢，让咱们专业人员的帮助您来设计啊，出一些招啊，就有地放纸了。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在本周六八号的时候呢，还将带着大家哈去深度探访大兴400万左右可以买到的净现房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既可以看到 这个大兴的敬献房，同时呢还有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呢给您做指点啊。如果您想参加的话，注意我们是9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8点半就出发啊。集合地点呢依然是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南三环有一个角门西地铁，您地口出来啊，我们有一个大巴车啊，那有一个锦旗，上面写着楼市好声音啊，到时候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啊，大家可以坐着大巴车去啊，是在西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集合。那么报名方式呢依然是两种啊，一个呢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安居好声音啊，上面写一个参加，然后是9月8号的本周六的，一定要写清楚，因为我们下周六还有活动啊。 对， 所以呢一定要写上9月8号的活动啊，参加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呢会跟您联络啊。另外呢您打电话报名也是挺方便的一种方式啊，我们现在编辑呢就在电话机旁守着啊，我们的电话呢是 8501-3710 8501-3710。 好，那么这是本周六9月8号的事儿。那么9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啊，这是跟咱们这个宋老师就有关系了， 是是是， 您来说说吧。 因为呢我们在8月26号啊，就是上个月的话，我们搞了一场探店的活动，因为大家装修有的就开始了，很多人就在打电话在问说，宋老师，我们选择一些主材该如何的选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8月26号搞了一场探店，当时是在顺义那个地方。说实话那天探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只有几项，大概有那么5-6项，但是我没想到大家的一个是那种热情，还有就是还有那种真的特别想从心里头了解这些东西的这个过程真的挺让我们感动的。后来我们也开会，大家也来说这个事情，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现在议定呢准备在9月15号搞一场大型的探店。这场探店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马上到11了，有些东西有些老百姓可能该去选东西了，该去选自己的这个主材了，所以我们可能会非常全面的做一场大型的探店。这场探店呢可能就是从装饰公司开始一直到所有的主材全部探完，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在一栋楼里面就全部探完。这个呢也是由咱们的像我们去带队跟着大家一起来探，是在东面。现在我们已经和这个有关方已经全部联系好了，我们就准备做这场活动。 好的，那应该说这次的活动也是源于上次啊，那么 对对对， 这个上次的活动大家那么的热情、啊、 是是， 而且那么大的需求。 对， 对， 对， 所以这次呢我们在9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啊、 下周六 将再次举行一个特大的一个探店活动、那么这次呢比如说关于装饰是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啊、电器等等 等等等等， 也就是你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 全有了， 内容建材全有了， 全有了， 帮助大家呢来进行这个对于产品的哈真假的这种啊怎么来做哈鉴别呀， 对对对， 或者说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这种传授啊哈。另外呢还可以，如果您看中的话，帮着您砍价等等哈。 对对对， 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多。 对对， 我们是预计是在下周六 9月15号、 啊、当然具体的地点我们目前还没定，大概方位知道， 东面、 啊、 一定是东面。 另外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哈，如果大家报名特别踊跃的话，当然我们干起来也是劲儿特别足、 是 吧， 是是是， 所以虽然说我们具体的地方呢还没定，但是大概的方位已经定了，是在东边， 是在东面，是在东面。 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我们下周六的这个探店活动、买建材的活动的话呢，赶快来报名了、赶快报名了啊、那么报名呢也是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报名参加啊，是9月15号，或者说你下周六啊，下周六 9月15号应该也是上午9:30吧， 对对对， 这个时间 啊，9月15号下周六，或者你写一探店吧， 对， 咱们 对 这周六呢应该说是叫做看房团，下周六咱们是 探店 啊，所以你写一个探店啊，甭说时间了，记不清楚， 是 就写一个探店，然后把电话号码写上，然后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啊做一个交流的。我估计这回呢一个是早晨大概是9:30就要开始、 就要开始， 然后中午呢咱们依然可能是晚饭的、 对对对，管 啊， 我们中午有饭，然后因为这个好在哪了，这一次不像上一次我们去了三个地方，因为它不集中嘛，这回呢是好在在这栋一栋楼里面，五层的一栋楼里面全都有了，包括家具类什么开关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都有了， 没错，因为这栋楼里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 非常大 非 常大，非常大。 所以呢，这个装修当中需要的所有内容，这个地方全都包罗， 对， 包罗在一起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想起来呢，还是比较集中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如果因为前几次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注意事项，就是说70岁以上的、76岁以上的老人就。不就不提倡去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奔波比较多。 是。 那么这回的话呢，因为就在一个地方，咱们可以把岁数放宽一点， 放宽一点，放 宽一点，70岁以下吧。 实际周老师就是什么呢？我们也一样，我们会在一个地铁站下车以后，我们就会有车来接我们， 对对对， 然后一直拉到这个地方的门口。 对。 它是个体验大厅、体验馆，非常大。然后以后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开始从一层开始啊，挺凉凉快，而且很漂亮，里边很干净， 凉凉快快。 哎，我们就一层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所有的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全部把它探了，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那这次活动咱们就这个不限制年龄了， 不限制了、 只要您这个觉得自己身体不错什么的、您就报名吧，没关系， 就子弹你就出来溜溜弯，真的学一些东西。 对对对， 你知道周老师，我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做了好几年的装修大讲堂，但是我老感觉就像刚才咱俩聊天也一样、都是空中的东西。 对， 为什么大家对于这次上一期的顺义特别的敏感，就因为真的是用手摸到了、用眼睛看到了， 这个接上地气儿。 哎，就是你说这个家具也好，还是纸也好，还是什么的，用手摸了，哎，旁边有人在人，再有人跟你讲，这个东西该如何选，所以大家就特别受益了， 没错， 非常受益。 对，所以这次的探店活动，记住啊，是在9月15号。如果您参加的话呢，赶快来用两种方式报名啊，一个是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报名，另外呢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是这个85013710，85013710。那么这回呢，咱们不限年龄啊，当然如果岁数比较大的话呢，最好家里有个年轻人跟你一下啊， 是是是， 因为你岁数太大，家里人呢对他们出来也不放心的， 是是是。 中午饭依然我们来解决，而且呢是带着大家的坐大巴车去和回， 对， 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探店活动是下周六9月15号， 9月15号 啊。好的，那无论是这个周六的看房的活动，还是下个周六的探店的活动，都需要大家报名啊，一定要写清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好， 咱们先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安居方面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邀请的宋军老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女子租房啊，她居住身体的感觉不适啊，测出了甲醛超标。那租到的房子的甲醛超标，类似于事件呢，也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同样被甲醛超标所困扰的，以王静女士，当然这是化名啊，和同事几个小伙伴们，只能在呛人的房间里呢，等待这些问题的解决。那么昨天呢，王静也告诉记者说了，无奈之下，她找到了一家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三居室的三个房间均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律师也表示，此类的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方退还已支付的租金。那么最近这样的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啊，就有一家这个租房公司，因为这家租房公司比较特殊，他呢就是收了这个租客的房子以后呢，他先给你整理，甚至呢他可能简单的装修一下，然后再租给呢这个其他人啊。那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他可能也是这个装修的时候呢用的是劣质产品，而且呢据说他装修完了以后呢没几天就房子租出去了，那么租客就进屋了，所以呢造成了一些身体的影响哈。当然这个事儿咱们不做过多的评说，不过在这里我们也真是提醒一些租客哈，就是说你在租房的时候注意他房子整个的设施啊整个的情况啊漂亮不漂亮，这个同时你也要注意他的这个 这个环境和污染的情况。 不是味道，就是进门以后要养成一种习惯。 对， 包括这次探店的时候，我就和大家说，闻一闻，看一看，瞧一瞧，很关键，很关键的。 但是现在关键是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好像它是没有气味啊。要真是说达到有气味啊，刺鼻子、辣眼睛那样的，那可是高的量很大了。 对对对对对 啊，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一查肯定一个准儿哈。而且有些人呢，他是有感受的，但是就怕有一些呢，可能闻不见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它超标也 很严重。其实说实话，周老师，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从源头解决的问题。有很多的东西，像包括一些出租的这些地方， 对， 它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就是还是什么事都落在纸上，你会减少很多的麻烦。从刚一开始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签这份合同的时候就要写上你的家具类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个人觉得这个方面在于我们这个点上来讲是一个空缺，是一个很大的空缺。 是的，其实在这儿我也是特别的有歉意啊，我记得原来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说过，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话真是不应该说。比如原来说啊，你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你是自己住呢你还是出租呢？你要自己住你就怎么讲究哈，怎么怎么着给它装修好，如果出租的话呢啊，你就简单的怎么怎么着。其实原来咱们节目当中释放 过 这样的态度和情绪，实际上呢就是说好像装修的房子我们就不用注重环保啊，我们就简单的装修啊，买点那种便宜货就能够去装修了。其实这样装完的房子，你想它能没有环保问题吗？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说这些话呢也是出于一种考虑，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可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是的是的， 我们都希望老百姓能省下一笔 钱， 干点别的。但实际上现在看来是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吧。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省钱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们的这个健康和安全。 没错没错没错， 不仅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别人。那么即便是你这个房子要出租的话，我觉得你在装修的时候环保也应该是在第一位的。 对对对，没错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郑重地向大家道歉，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么做啊。 没错没错。 好的，那在接下来我们再看说人在江湖飘，智能门锁能让我们飘得安稳点吗？说如今啊，除了用钥匙开门以外，你还可以选择用密码、指纹、人脸来识别等等多种方式打开你自家的房门。那么这种区别于传统机械锁，在用户识别、安全性、管理性方面呢，更加智能化的锁具被称为是智能门锁。那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级产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呢，行业报告说，目前的我国家庭用的这种智能门锁呀，这样的行业呢，也处于产业的爆发前期。不过呢，也有不少人会质疑，就是智能锁真的安全吗？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目前来讲，无论是智能锁还是智能的家具，智能的任何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讲，都属于是一个初步的阶段。 对， 还是要看，还是要看。 所以说像有一些 NB 密码的那样的锁哈，我觉得其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密码的锁，万一哈，他用什么样的东西给你窃取了这个密码的话，那等于就是形同虚设。 对对对，进门就是没胆了， 没胆了，好像他比那种，比如说这个。手指的这种密码啊，或者说比人脸识别啊，可能相对来讲呢，都会有一种安全风险在里面啊。反正这种智能的东西呢，会越来越完善啊。现在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啊，也更加的安全吧。 是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关注装修黑洞高额首期款啊，最好的按4到5次来缴纳。说装修与其他行业不同，装修呢需要业主呢先前交一部分的定金以及呢首期工程款，那么找到钱到账以后呢，装修公司呢才开始施工。那很多时候呢，钱交了，业主就丧失了主动权。这装修公司呢何时施工，材料何时到位，这些业主呢只能是依照合同来进行催促。如果发现问题，想退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高额的定金呢以及首期款呢，将业主牢牢绑住。装修定金以及首付款成了不少准备装修的业主的头疼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呢，这个宋老师您给提醒一下，关于这个装修款怎么来解？ 实际上说句心里话，就因为北京太大了，北京太大了，我们像帮了一些很多的人，像包括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包括和进入我们的楼市好声音的，像这些业主，我们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 帮助量太大了，这个真的太大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合同来讲，首先一个是分几类的。第一类基本上现在目前的都是形成这样状态的，你先付我一个 50%， 对， 或者你先付我一个 45%， 啊，我给你留一个 5%， 另外一个在最后结束以后你再付我一个 50%、那等于我付的是 95%， 有一个5是不付的，那就是所谓的他们认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保修期了。这个钱就搁在保修期这儿了，如果我们出现任何问题了，你这5%就被扣掉了。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想一想，那5%什么都解决不了，根本给你解决不了任何 问题。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先交一个50%、 对 啊，然后后边的这个您说是45%，可能分阶段，不同的节点。 我刚才跟您说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分两类，两种就直接就付了，还有一种呢就不一样了，他完成某一个阶段， 对， 他让你付一笔钱，你比如说水电改造结束了，他跟您说了，您先付我一个10,000吧，或者先付我一个20,000吧。然后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墙面地面找平完了，又一个阶段，然后贴完瓷砖了，他可能又一个阶段。这样分期的阶段来做。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要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这家装饰公司。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分段阶段来付的，公司的这种状态应该不是很大，小的公司他可能会这样的做，一般大的公司呢还好一点，甚至包括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有很多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已经出现了，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选择性，就不要说我老是在这样交两三个月，可是10天20天的交一笔钱，10天20天交一笔钱，其实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合同再合同，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你的合同和你的协议，我们一切按照协议的方面来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既然不懂，我们最好是能找一个懂的人来帮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其实这个很关键， 对， 真的很关键。 而且刚才您说钱交完了以后要留一个5%，当然说是这么说啊，但是现在很多的装修公司呢，一般他是让你全都交了，他不会让你留一个 百分之五。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上手一上来就告诉你，你付我80%吧。有这样的，就是整个全款你付我80%吧。然后等到工程结束结款以后，你付我20%。我个人觉得这些都不是合理的， 都不是 合理的。因为你首先一个，咱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什么都没做呢，我这80%干嘛？我真给你垫资了呀。 对呀、 我再给你这个工程，整个 走了我都不知道。 我整个再给你垫资，不是那样做的，而且是要根据你做的每一个环节经过验收以后，当然咱们也说实话，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老实的，我该付你钱我付你钱，但是你要让我看到你所为我做出的东西。 他们有时候装修公司啊，管你要钱的，他会说啊，你先给我钱，我去买建材。 对呀、对呀、那你，所以我刚才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如果一家大的公司，你连这一点的资金都要靠每一户来这样收上来去买的话，那你能做成多大呀？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小的公司可能会有这样的模式。您先给我钱，我拿了钱，我先去，我垫不了资，我没有。但一般大的公司还好一些，大的公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呢，一定得先签好合同， 合同 到底怎么付， 很关键，对， 要写清楚。 对。 另外就是说这个钱。人呐，真的不要轻易给他结清啊！ 是， 你不管是一笔一笔还是怎么样，一定是有规划的啊，到底怎么去给他？ 对， 如果你这个钱完全结清的话呢，你真的这个主动就变成被动。 对了，很对的， 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刚开始进场，工人进场以后，比如说像旧房，那么拆除啊，该产生的一些费用，我们先明码标价写在上面的。你前期要一定的钱也是对的。为什么？我一分钱不给你，假如我该给你做完了，你不给我怎么办？其实大家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里面。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一个，因为咱们是明的。就是我老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明一个暗的问题。你装饰公司是严格来讲是不是很明的，但是我的老百姓是明的，我这房都搬不了吧？ 没错， 我地儿是动不了的吧？所以在这个上面要达成一定的主动， 对， 达成一定的主动，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我这个东西是动不了的，你先干，你干完了以后，我认为你干得好了，我该付你钱，我付你钱，这是很特别正常的。 而且我觉得宋老师您刚才说的一个概念啊，真的以往都没有挑明过，我觉得今天特别逗，你就说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对呀， 实际上作为 老百姓来讲，我们是在明的， 肯定 我们家是在这儿， 那个房我装完了，我不能搬呢、 啊。我们家在这儿，我们人在这儿哈、啊，而且呢，人呢就这么一个、啊 对 啊，已经你都对我们了解的一溜够了。 对、啊， 而你是什么情况，我们真的不了解。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 情况你怎么着？ 所以周老师，我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把有些很优势的一些东西、我们忽略了，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这种优势。其实上这些都是我们要来和你之间沟通的一个东西。我能跑到哪儿去呢？我不能装完了我走了吧？ 没错，所以在这点上，他非要管你要装、你说我就在住，这是我的房子，我能跑了吗？你只要给我好好装修，我就会给你的。我干嘛那么 没错？ 你干嘛那么早非得管我要钱？ 而且你的公司的实力不是你吹出来的， 你 的公司实力是我们要看出来的。你干出来了，你说你是差这个，那你说为什么有很多大的公司现在开始做现装修后付款？就是这个道理，我垫得起这个钱，我的给你装的活不合格，你可以不给我钱，合同都写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对， 所以要分，要分，大家一定不要说一蒙子只是为了图一个便宜。哎呦，他比你那边装修便宜一万块钱呢，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咱们每一次在谈这个问题都在谈，有的时候就是羊毛永远是出在羊身上， 是的，是的， 真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找一些相对比较靠谱 比较靠谱 的， 而且关键一点，周老师，合同协议 同 就是我每一笔我看得清清楚楚，什么样的付款方式、怎么样的一种付的方法，这个要清清楚楚。 好的，那看看这个装修啊，它到底有多深哈，我们真的能感觉到就处处都是陷阱啊啊，咱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就是说他买一汤门， 一汤门 、大概包括什么，他那天呢他订了一汤门、但是呢说那个包那个 门套 、他说又管他另收钱，这个合理吗？ 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不合理、门套本身这就是一个门呢、咱们就举个例子，你来给我装门，没有门套你能装门吗？ 能装得上吗？ 这不很简单吗？就大家它是一个整规的门锁门套，这是一个门呢， 甚至还有门西什么的、 对呀、你门西可能会有的人说了，那可能你 另加钱， 你不加你开开就可以了嘛、你要非让他不回来，那你再去购一个，咱们还有情可言。门套是必须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有人说这个门套啊，它可能这个公司本身它有一个规格哈、比如说宽啊长啊多少、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它另收钱。 标配门就是标配门，一定是有个标配的套、但有另外一个有也有门有就要钱的是什么窗套啊， 窗套， 因为你买的是门。你如果说你窗户上也要装窗套，对不对？我告诉你， 那是 很正常的。包括牙口，我们那个门旁边那个牙口，那是肯定 收 费的。就什么东西，门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门。它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就是因为门它国家属于标配的。就是我们进入门的门洞啊，几米高啊，几米宽，但你超出来了，你要收费。 对，收钱。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的又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高的梦，我知道，像是高的梦，我知道。不要忽然一过冲，带着你逃跑，想见的人要永远的依靠，会找到回到最初。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装啊安居方面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装修界的专业人士，同时也是我们节目的专家顾问团的成员宋军老师啊。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周老师。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因为目前呢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所以呢我们本周六和下周六都有活动。那么本周六呢，我们是看房团的活动啊，是带着大家呢去大兴看400万啊，总款400万，这个真的是不高哈、 真的 400万左右的这个房子啊。另外呢，如果呢您有装修的计划的话，也可以把您家里这个图纸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装修啊准备好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关人员呢帮助您呢来出谋划策，给您支招啊。这个是本周六，我们依然是早晨8:30就开始出发。您呢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然后上面呢我们就可以集合了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坐大巴车去。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注意报名85013710 85013710。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来报名啊，就写一个本周六看房团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您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做联络的。另外呢，我们在下周六啊，也就是9月15号，有一个大型的探店活动。 探店活动、 这个宋老师来说说这个 探店活动呢，也是基于现在有很多业主的需求。其实当时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是我们上次探的不是很全面，这一次要全面的进行探店，就整个从装修开始所有的东西探店。另外一个呢，马上到11了，有时候11呢各个商家啊，就都打折的东西很多，正好我们为什么选择在15号，就是在11前我们进行一场探店。你首先要学会了怎么选，如果真11的时候面对了那么诱惑又诱惑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犹豫了。所以我们这场活动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受益的，而且也不用大家去什么，只要我们报了名啊，地点是在东面，然后报了名，然后我们这方面有车到地铁站接大家进入店，中午我们也管饭，全天的整个全是探店，没有别的，我们就是 每一个家的我们去逛去探他们，拿他的东西来看， 嗯 啊，这样等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去一家装饰公司， 嗯， 我们坐着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探店的一些的感受， 嗯， 大家的挺好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嗯，非常好啊，比如真假的这种鉴别呀， 啊，对， 这样的鉴别呀， 啊，对， 另外什么样的适合您啊等等，我们都会呢给您做一些这个， 没错， 啊，讲解啊， 没错， 出谋划策哈， 没错没错， 时间呢是下周六啊，也就是15号， 15号， 那么具体呢是探哪家店，我们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当然了，大概方位知道是在东边，而且呢，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整个特别大的一个建材厂，里边呢，也就是您装修需要的所有那种，里面全包装， 我们这次看的就是包括我们从一开始来讲，从瓷砖、地板、木门，什么浴室柜，洁具，就应有全有了，像电器。就能有的都有了， 嗯， 全部都在这里， 全都有了， 甚至包括地漏， 啊， 开关，最小的地漏开关我们都有， 嗯 啊，全部。 所以比如说您不久将来想装修，或者您现在正在装修啊，等等的，这样的活动真的让您等于是一站式完全够齐了，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即便是您现在没有装修的话呢，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也是特别值得去 的 哈， 嗯， 如果您想去的话呢，赶快来报名了，哈，我们下周来公布具体的地点和，这个报名的， 就这一两天 时间， 我们就在那个我们的公众号里，可能就要把这个公布出来。 好的，那如果您报名的话呢，别忘了哈，我们电话报名是85013710，85013710。如果呢通过公众微信号报名也是可以的。安居好声音上来以后，您无论是这周六您写一个看房团，还是下周六写一个探店团，都可以，一定要写清楚啊，然后把电话号码附上。好了，那关于这两个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刚才呢，这个宋老师还表扬我们哈，说我们的节目现在开始接地气了， 真的 为大家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 啊， 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嗯， 无论是大讲堂的讲课，还是说咱们在台里回答业主的一些问题，都是看不到的。 对，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的探店就8月26号领大家，我特别明显的感觉，有特别高兴，大家也特别兴奋， 嗯， 拿着去摸，我告诉大家，你们看了，你们来摸，我摸完了你们来摸，你们摸是什么样的， 嗯， 真的，我相信去过的人他们是非常有感触的， 对， 就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因为你光跟着说呀， 对， 和真正实际去看去摸，它真的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在网上买东西， 嗯， 和到实体店去感受， 嗯， 它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有区别的， 啊，所以呢，还是如果有实际感受的机会，大家还是应该去参加， 是的，是的， 啊，这一次啊，可以顶听十次节目， 就什么，对了，你就看完了以后，有很多人 记忆特别深刻， 有很多人拿笔也在拿本在记， 嗯， 全美了，就什么。什么都不用了，你就等到我装修的时候，就按照这样的去，我去老师教给的，我们去摸一摸，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嘛。 对， 而且我甚至包括把价格上都跟他们讲得很明白， 嗯， 就是这些价格大概在一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之内，这个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嗯嗯， 哎，一点一点的都明白了， 没错。 而且又不用咱们大家操多大的心，就跟着一起走，嗯，我们很多人一起走，很舒服的，嗯，很好。 所以我经常想，为什么比如装修啊这么坑人呐，啊，这么多陷阱啊， 嗯， 其实还是源于啊我们消费者呢太缺乏这方面。面的知识 太缺了， 啊，正因为你不懂，所以对方骗子才敢骗你。 对 啊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懂的话呢，还没说两句露馅了，他怎么敢去骗你呢？所以我们要积累这方面知识。 周老师，我们不仅仅，我们不希望说，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把某一个人，你装修一个房子成为一个专家。 对，这也不大可 能。但是最起码你要， 嗯， 懂哦，这个东西我买这个是正确的， 嗯， 我买那个是有问题的， 嗯， 最起码懂这个就可以了。 对，我经常说哈，嗯，你不用成为一个专家，但是在装修过程当中，你突然冒几句专业术语， 啊，哎， 冒几句特专业的话， 真的 对方就能有懵了， 就懵， 就给他有一个威慑力， 有 这主懂，啊， 懂， 他就不敢轻易骗你了。 对对对， 啊，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回答大家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嗯。 那如果呢，您在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问题的话，赶快呢发短信过来，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来，咱们呢看一看，老陈说了，能不能讲一讲装修之后多长时间可以入住啊，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检测一下， 嗯，这个基本上我们装完以后就几个大项嘛，就是无论我们的地面完了，包括我们的墙面的完了，包括我们家里的衣柜各方面的都完了，我个人觉得在15天到20天的开窗就可以了， 嗯， 就可以了。实际上，具体用什么样一种方法来检测，我倒觉得呢，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如果我们进来了，坐在这儿了，我们每一天在意一点，用3天的时间就可以。每一天我们就下楼去买菜， 我们去溜达出去的时候，我们吸一吸外面的空气，敏感一点，敏感一点。当我开开门进入房间的时候，敏感的用我们的鼻子在每一个房间我们闻一下， 嗯， 是有用的，是有用。实际上我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要是身体状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样的味道，你敏感一点都是能闻出来的。 其实还是有味道， 肯都是能闻得出来的。 嗯， 除非是我进门以后我真的没有那个味道， 嗯， 真的没有，什么味道都没有啊。只要是我们每一次出门回来的时候都要在意一点去闻， 嗯， 就好了。 好， 嗯， 晾一个月左右啊，要全面的通风， 哎，全面。 然后呢，如果自己闻没真的是没有什么异味， 对， 那应该也不要太过敏 啊，不要太过敏 ， 养成一个习惯。嗯，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把柜门开开也闻一下， 嗯， 啊，把各个门啊就是关闭的，比如抽屉拉开也闻一下， 嗯， 就是你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三天之内你没有什么味道， 嗯， 闻不到什么味道了，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对对对，你像有些味道，它也许可能是正常的，比如说那种啊，本身就那种木质的味道等等的。但你一定要注意，如果是那种刺鼻、辣眼，当然这已经如果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已经超 了 很多很多 了。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在这看电视，我每天坐在这个厅里来看电视，可能就觉得我从现在装修完了房子以后，我看电视老觉得不舒服了，眼睛看东西比较模糊了，甚至包括我有头疼了，我有犯困了。就跟以前的那种状态不一样了， 嗯， 哎，这个是我们就要警惕一点了， 对， 是不是我们家庭释放出来的东西给你的身体造成了不适了， 嗯， 啊，就要感觉了， 嗯，我觉得现在大家啊，这个环保意识真的是提高了， 提高了， 因为老这么讲，可能大家也觉得这点呢确实要重视，因为否则对身体有影响啊，嗯， 是， 你像我们同事有好几个找我，就是说，哎呀，我老觉得我们家刚装修完有问题啊，你给我找人呢，让他们去给我去检测一下，或怎么怎么样哈，啊，如果真是想检测的话，您建议大家怎么来找这个检测公司？ 检测公司呢，现在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单向检测，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只检测这种甲醛释放， 嗯， 因为大家给大家的概念中就是木质类的东西，包括我们瓷类的东西，肯定有一定的甲醛释放， 嗯， 啊，其实如果我们如果认为只是一个甲醛这方面的释放的话，找一家单方面的检测公司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说到的就是专门就是来处理甲醛的， 嗯， 但实际上呢，我们一个房间里面装修完以后，它有很多的这种物质在里面，就是这种味道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甲醛， 对 对, 对， 像苯呐，啊，像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嗯，哦，反正我是一直是这样想的，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的一些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好的一些企业，说句心里话，在出厂前，我上次好像就讲过， 嗯， 在出厂前，往往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行了甲醛的测试处理， 对， 就没有的，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企业，他可能这是一笔投入嘛。没有那种投入来上来了，所以我觉得选择这样的公司还是谨慎吧， 嗯， 还是谨慎，不要说有一点感觉不舒服了赶紧请一家公司来吧，那样也不好。我觉得就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可能就是我出门其实这个特别灵，周老师，我们很多的业主我都希望他们这样，就是包括工人在安装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在家里给我安装柜子，你我们不要说就是你安装柜子干嘛，不要老站在那看，你就站在这看两个小时，那味道你也闻不出来， 对对对， 你出去 同化了，就 你出去一趟，你到门口去溜达溜达，十分钟以后你再进来推门，有意的来闻，有意识的来闻，有的时候你就能闻到味道， 嗯， 啊，就能闻到味道， 对，嗯，所以刚才您说呢，还是要从根源上， 还是要从根源， 啊，说 对， 选择一些有点这个大一点的品牌啊，就有诚信的呀， 有诚信的 啊，所以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渠道和平台呀，啊， 没错， 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嗯， 我们有的老百姓只图便宜了， 对， 你图便宜了，你我周老师你知道，就是我们马桶里面， 嗯，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就是马桶里面我们那种塑料器，就是出水的塑料器， 嗯嗯， 我跟你讲，低端的马桶里头80%都是再生塑料， 哦， 那种再生塑料的毒素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只看到表面的一个东西了，你看人家那买，你买个马桶2000，我这马桶才800多块钱，你认为你买了一个便宜的东西，那回家了以后你要更要看，不是马桶它就是环保的了，马桶有人说马桶宋老师有什么不环保的呀，一样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把那上面那盖打开，你闻一闻那个塑料有没有味道啊，你不信咱们去一些品牌的，你绝对闻不到味道， 绝对不闻， 绝对不会有味道， 您甭说800多，还有200-300的马桶， 有，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马桶，你说它能没有问题吗？是吧？它不可能， 成本都不够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贪图便宜。如果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些给孩子买玩具的， 啊，一些家长， 那个 有好多玩具都是塑料的哈、比如说在街边啊，在什么破地方买的什么一块两块的一个、啊什么小塑料玩具、那个肯定就是回收塑料做的，然后孩子呢玩完了以后还往嘴里搁、 哎、 那你说那个伤害有多大呀？ 对对对 啊，对于孩子这些用品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像包括那天我们去顺义的时候，有很多业主就跟着我去逛，有一家壁纸店我们去逛、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的纸把纸机打开，纸机上有那些黑点啊白点啊红点啊，便宜啊，这纸便宜啊，但是你不要忘了纸也是有再生的呀，再生的这种纸啊、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是的。好的，天边呢我看到了啊，您连着发了两三个已经报上名了啊，这个是9月15号的探店团啊，已经报上了。另外呢咪咪说哈、说我家的防盗门呢安装的时候把两边去掉了约3公分，而且呢门安上以后呢门框都不挨着墙有2公分，这样行吗？ 门框都不挨着墙、相当于就是他把你的门给做窄了是吗？ 他把两边的先去掉，就是安装的时候啊先把两边 给去掉了约3公分，而且呢门安上以后啊、这个门框啊都不挨着墙有2公分，行吗？这个等于就是说这个门安上以后呢它离它这墙啊还有2公分的这空。 那你怎么 这怎么弄呢？这个 你这个是正常情况下防盗门、我们叫防盗门呢、我们不是家里边一个普通的门呢、门那个东西很严谨的，尤其是防盗门，是不是它把墙给你扩开了？ 可能是 扩开以后 呢开了 再来门的时候门已经不行了， 对， 门和你的这个墙的距离就 是 不行了。 是的 是 的，还有距离。 门类一定大家知道、门类一定有两种，一种叫标配，就是国家规定标配的尺寸，还有一种就是定制，就是我们家比如说门宽了，国家没有这种标配，那我就给你定制门，定制门可能贵一点，我估计他可能就是施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工人把这个墙面给它打开了， 就为了适应这个门， 哎，然后你、 打大了， 等到你的这个标配门来了以后呢不行了，距离就不距离出来了， 这不行的。这个防盗门的话它首先叫安全、 对对对， 然后你有2公分的空， 两公分不小了， 当然不小了、但一般的这个施工队他不会给你空这2公分，他给你可能会填上东西。 正常情况下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啊、施工方是这样的，就是打大了也不要紧，就是我们先不装那个门，工人把那个打多出去的那一部分、给你补回来就可以了， 先补回来 就可以了、 那您一定要跟这个安门的人说哈、这可不行，这个空出来2公分这哪行了、 一定要清楚一点，咱是防盗门 啊，而且不美观呀， 对 啊，所以让他们一定要给它填上填好啊、外边是看不出来的、 是 这个您说没问题啊、这个我们有些、 我知道了，他可能是这样，他是不是工人现在没装这个门呢？如果没装这个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装上去以后砖打下去以后会有一定的空隙的，但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工人是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他会给你补上的，还有一种就是打那种胶啊，因为你装这个门装门套的时候、装门套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胶给你要用的， 对， 就用在门套，他要把门套固定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你还是如果没施工完了你还是等他施工完看一下吧，这个不可能的，给你能有2公分的那太大了、 是是是，但是咪咪说呢，他说而且门安上后，他说安上后说门框呢都不挨着墙，我估计啊这可能是一个过程，他还没你最后整理呢， 没成型， 这如果最后给你安一个2公分的大洞这怎么可能呢？这太可怕了，刚才我自己拿手比划了一下，这个不可能， 不就得这样吗？ 那可不，好家伙，什么全进去了，这个 不行。 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位丽丽的朋友在问哈，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经常呢有装修队呢他会有点恐吓的哈，那种让你加相，比如如果你不安这个就怎么怎么样，你不安那个好的你安这一般的就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抉择。 所以其实又说到了咱们主题上了、为什么大家要去探店，为什么大家要去看这东西，这还是刚才周老师你说的，你稍微懂一懂他就不会这样了吗？其实有些东西就他们抓住了我们业主的一个什么特点，你不懂啊，我说什么是什么，你真不懂啊，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还让你特别难受，让你特难受，不听他的吧怕出问题，听他的吧老觉得不行，价格还不一样等等。其实所以我真的心里话，探店有对于我们的就现在这样的正常业主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所以呢咱们最近又组织探店了哈，就是9月15号，就是下周六哈， 下周六 所以像这样的活动啊，无论您现在是正装修的或者准备装修的，或者说您即便不装修，您想积累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知识啊，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都可以参加 的。真的很好。 那9月15号呢，我们是在东边一个大的建材城里面，当然具体还没定，我们下周再说。 体验馆其实地方定了，我现在没定的是那个轿子车停的位置，接他们的位置没定。 接 那个建材城我们已经定了，那是一个大型体验馆。 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更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方便？ 更方便一点。 我们希望找一个就是你坐地铁到这来下来就能看到我们这辆车。 好， 我再寻找一个地 方。具体在哪集合的地方哈？ 对对对。 那我们到时候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在节目当中再具体说。 对。 但是呢，现在去的地方呢是一大的体验馆，是在东边已经定了。 在东边已经定了。 所以呢，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赶快报名了，因为我们这回人数依然是有限啊。 这次可能 是在下周六9月15号，实际上呢是在上午9点半就开始了，中午我们管饭， 管饭 一天的时间。 一天。 我觉得如果您真是找这个腾出时间啊，参加这个一天的活动的话，您的这个装修的这方面的知识真的是会上一层次的。 是。 所以呢，赶快报名。那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写一个探店啊，9月15号探店，然后把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实际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在问哈，说它的周期到底会有多长？ 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施工的，它可能根据家庭的米数也有关系，比如说60平米啊、120平米啊，大一点的。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这个施工，基础施工啊，它都给你放得很长，它基本上会告诉你，大概在45天、一个半月，甚至要30天。或者要40天，基本上这样。实际上它这个呢是给你放的时间，就是有些东西时间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住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墙面刷腻子，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两遍，那么我刚刚刷了一遍，下雨了，天气不好了， 对， 没办法，它只有等， 咱们就是停工， 它只有等，它只有等到它全部干了，它才能给你上第二遍。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小区已经规范了，中午不允许工干活，周六周日不允许干活，现在有很多小区已经开始了，所以工人在做这个活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时间给你宽放出来了，给你宽放出来了，是这样的。 所以 正常情况下在40到45天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不要催他， 不要催， 我经常发现好多业主老爱催着装修队。其实确实有一些是装修队呢，他给你这个耽误时间哈，给你拖时间也有。当然，更多的可能是由于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啊，他给你往后。脱离一 点时间，像咱们周老师，咱们比如说做防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房间内要做防水，比如说卫生间我们做防水，那么按规定来讲，你必须要通知到你楼下的这个业主，住在楼下的，然后他同意了你才能做，否则人家今天家里没人，你做防水哗进的水漏了，底下的责任全是他们的，所以很多是需要一个时间段来协商的。 对，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啊。另外呢，有一个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装修界的一个老问题了啊。就是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他们的都不养装修队。就往往他们接完活以后啊，然后呢让这个活呢包给装修队。其实呢，他们根本这个装修队跟他们公司没有太大关系哈。所以呢，对于装修队的把控力他们就特别差，也不知道，虽然是一个大公司有名的公司，到真正装修的那个队伍啊，其实不见得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现在的目前大的公司呢，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普遍， 很普遍。 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有在里面有些东西，我一讲周老师你可能明白，就是他装修的真正的我们装修队的这个东西，他控制的不是一个装修队，他控制的是这个工长。他控制住这个工长，但是工长呢，他我们又分成3、6、9等，工长本身就是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分是包括有特别有意思的是，都能分到什么级别呢？分到你是哪儿的人，哪儿的人的工长，就分到这样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和装饰公司签订协议的都是工长来签订，他要签订这份协议，就是他的工人来做的时候出现的任何问题，是工长是要负责的，所以工长是有一定责任的。实际上他就是好的公司呢，他手下会有那么4、5个、5、6个我们跟他签订合作的这个工长，由工长往下来做这个活。 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好的工长的话，靠谱的工长的话，其实他手底的人应该不会 没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到的，就分到了什么地方人。 因为有的人有的地方人干活就比较细。 当然咱们这样啊特逗，咱们最后有一点，咱们没有任何的地域的歧视啊。 没有， 首先咱们先声明，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说到装修，现在很多地方人，比如说这个江苏的南方人啊，比如说山东的也有， 安徽的， 安徽的， 山东的， 安徽的，山东的，江苏的， 非常清楚。 当然有河南的啊，等等，像这些都是河北的都有，这几大块啊。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啊。 是的， 当然大家不要。不完全用地域去衡量一个人，您说呢？ 一定不要。 但是总体上呢，像您这有经验，也确实从以往跟他们合作的经验来看， 对， 您认为？ 我跟你讲，特别简单，实际上这什么呢？就是跟性格有关 啊。 北方人的性格比较粗犷， 受教育啊， 他对他的，就像包括我们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异，南方人呢就比较细。 对， 我们有的说南方的，尤其男人呢，各方面的是比较细的啊，可能北方人呢比较粗犷，比较粗犷一些。所以说在有些活的工艺上细致的工艺上呢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我就像我特别赞成你那句话，不要让这些地域的东西就把我们分的都分得特别清楚。实际上我们的北方有很多的这个工长我都遇见过，也是非常棒的，也是非常棒。因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要想继续在这个社会上在装修界来生存下去，你的活必须干好。 没错， 就这么简单。 咱们主要是看活。 对，你把这个活接到的这个活你干不好，你就没有生存之道，你没有生存之地了。 所以我遇到好多人说你给我找这江苏的，你给我找安徽的。所以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不要以这个地域，江苏安徽的也有干得不好的。 另外还一个，这是配合的，知道吗？我那天我一直在跟咱们业主也在沟通。 行，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一到这一 期 好像聊不完似的啊。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